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4年9月12日上映的美国影片《不惧风暴》是由华纳公司出品，斯蒂文·奎里执导，理查德·阿米蒂奇、莎拉·维恩·卡利斯等主演的灾难影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飓风突袭美国小镇，制造了大灾难的故事。故事围绕着同一小镇的三组人物展开，并通过各自的视角真实还原了飓风惊人的破坏力。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科幻灾难影片《不惧风暴》的故事。当影片导演斯蒂文·奎里一开始读到《不惧风暴》剧本的时候，就觉得那些龙卷风有着非常惊人的潜力。一开始，斯蒂文·奎里心中有一点隐隐的担忧，害怕画面看上去会有一点重复的感觉。但是后来，斯蒂文·奎里意识到，龙卷风本身也是一个角色，就像影片里其他优秀的角色一样，它也是可以多变的，可以有着不同的特质。为了营造逼真的效果，《不惧风暴》采用了大量实拍技术，因为史蒂文·奎里不希望影片充斥着计算机特效，感觉像是一帮人对着绿幕在演戏。于是，影片中男主角理查德·阿米蒂奇向一辆坠落的卡车跑过去的镜头，都是实景拍摄完成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皮特是一个风暴纪录片摄制组的领导，毕生愿望就是拍摄出一部讲述风暴的纪录片，来拯救更多的生命。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皮特和气象研究员艾利森以及摄影师达里尔、雅各布等人疯狂地追逐暴风，结果却总是跟暴风擦肩而过。更不幸的是，皮特的项目资金也出现了问题，于是他找到了艾利森，想进一步了解龙卷风的状况。 好吧，你看，更大的事态正如预计的在向河岸移动，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这儿。 风切变和降水指数对形成龙卷风的等级来说是不错的数据。 之前莫里斯顿和奥古斯特的龙卷风， 不，这次是不一样， 这 不是通常的模式，这次增长非常快。 增长非常快？你知道夏威夷这边所有的风暴迷都去了河岸边，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我们也该去哪儿。你想我们去哪儿？西威尔顿。 我知道你把这当成和直觉有关的东西，而不是和数据有关。 如果你听到了我说的，那你一定也听到了史蒂夫想撤资。现在我在用自己的钱。 我是听到了。 你也跟我们在路上跑了三个月了，结果是我们拍到的东西网站上都有，我烦死了现在的气候。 你觉得这是直觉游戏，我觉得这是数据游戏，实际上这两种都不是，这其实是个运气游戏，老天爷给的运气我可控制不了，好吗？所以别再争了。 我只想让你和你的数据给我找到一个该死的龙卷风。 西威尔顿就是个机会。 这时皮特把目光放到了达里尔身上。 你怎么想的？ 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我赌他赢。 那就去西威尔顿，最好这次你是对的，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好吧。 当了好。 就这样，皮特和艾丽森他们开始赶往西威尔顿。与此同时，生活在西威尔顿的盖瑞一家人正在忙着学校毕业典礼和时间胶囊的事情。盖瑞是西威尔顿中学的副校长，也是一个单身的父亲，独立照顾着唐尼和特雷两个儿子。在临毕业之际，唐尼准备拍摄一部纪录片，留给25年后的自己，并让弟弟特雷协同拍摄学校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嘿，最后部分弄好了吗？ 没有，还差得远呢。但是你知道吗？我拍到了贝尔老师的事业线，想看吗？ 哦，特雷， 怎么了？ 可没几个化学老师有事业线的，你别再闹了行吗？毕业典礼后得马上开始剪辑，爸爸希望下周末视频就可以上线。 做一个录像时间胶囊到底有什么意义？录像根本不会流行25年。 行了，你就赶紧把它做完行不行？好吗？ 好吧。你看天气预报了吗？可能会有大风暴来袭，也许他们会取消。 哇哦，你喜欢的姑娘在那儿。 今天不做我们的。 原来唐尼一直暗恋的女生凯特琳正在被老师训斥。 你的机会来了， 需要安慰的姑娘，善于安慰的男孩。 我快过去跟他讲几句话安慰一下。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活要干。 你个胆小鬼，快去啊！ 我得赶紧把录像的收尾弄完，还有老爸的那部。 当你够当你，别管老爸了，好歹主动积极的去争取一下。老哥，算我求你了，我去跟他说说话。行不行？ 那好吧， 真的。 别闹了， 祝你开心。 在特雷的鼓励下，唐尼终于主动找上了凯特琳，而特雷则在附近偷偷的拍摄。 状态了。嗨，凯特琳。 嗨， 我是当尼。 是啊，我知道。 第一步完成。 你没事吧？刚才看见布拉斯基老师跟你。 是啊。我申请了一个暑假实习班。必须在周末前上交申请书，可是布拉斯基老师问我要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电脑系统瘫痪了，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昨天还好好的呢。 是啊，那你做的是关于什么的？ 戛纳街上废弃的工厂。 哦，是吗？那个造纸厂吗？ 对啊。 哦，对。 你知道工厂关闭的时候，州政府没付钱做清扫工作，所以那些化学药剂和危险材料堆得到处都是，污染甚至可能跑到城市的供水系统里去。这就是视频的主题。 快点，装得像回事儿。 申请书如果没有这部分，哦，就没有意义了。我算彻底完了。 加油啊，用点技巧。你这么关心环保方面的事儿啊？ 上啊，老哥，约他出去。 因为要保护地球，对吧？ 啊，要不然地球就会还我们一颜色。 哦，真是尴尬。 没错，反正我是真的关心。 哦，真不好意思。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我有很多摄像机和剪辑软件。 真的吗？ 真的，我们可以重新拍，这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今天必须完成。 今天？ 哦，你在拍毕业典礼？算了， 没事没事， 我自己能行。 我弟弟特瑞他也很擅长拍毕业录像，可以让他帮我做。对， 没门， 他完全可以搞定那个录像的。 真的， 没问题的。 你确定？ 当然有问题。 当然了，确定，没问题。 哦，真是太感谢你了，真的。你不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别这么说，其实我和地球交情很深。 谢谢你， 为了成全哥哥唐尼，特雷只好独自拍摄毕业典礼视频，而唐尼和凯特琳则偷偷来到了那个废弃的工厂。另一方面，皮特他们已经整装待发，而艾丽森因为不放心自己的女儿，便联系了身在家中的母亲。 嘿，妈妈， Grace 还在生我的气吗？ 她才五岁，哪懂得什么生气。 可是我已经离开三个月了，确实离开她太久了。我总觉得这趟出来是个错误。 艾丽森，我们都很好，这是你的工作，你做的事很重要。 我脑子里总是那几个死了的孩子。 什么孩子？ 没什么，亲爱的，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听着，宝贝儿，之前的电话是妈妈不对，真的，我不想让你生我的气。 你什么时候回家？ 很快了，坏天气就快过去了。 为什么现在不能回来？ 我也想回去，真的，我很想你。宝贝儿，我得走了，我每隔几个小时就打电话，好吗？ 答应我，你快点回家。 我答应你。 艾森， 我得走了，我爱你，宝贝儿。 我也爱你。 我来了，老板。 赶到皮特的房间，艾丽森才发现电视上正在播报风暴消散的消息。 查克，雷达怎么显示？ 好的，史蒂夫，现在能看见它 数据至上， 该死， 也许能看到它的结尾过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西比尔顿怎么样了？ 给我几分钟。 积雨云都是巨型积雨云，在云天 啊，龙卷风正在消散，有分散的雷暴雨现象，就这样。 它会比 雷暴雨现象 云底的这个负能 量雷暴雨现象 很多。 把所有的东西放回车上，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去哪儿？ 没有你，只有我们。我们现在去河岸地区。 皮，我觉得我们还是 遇到下一个的。 听着，不会再有下一个了。地面形成 强大的电。就在皮特等人要丢下艾丽森离开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块的冰雹。随即龙卷风袭击了西威尔顿，正在参加毕业典礼的盖瑞等人赶紧躲进了避难所。等到风暴从西威尔顿中学上空掠过，盖瑞也赶紧拨通了唐尼的电话。 特瑞， 唐尼，你没事吧？ 爸爸，没事，我没事。 你在哪儿？ 爸爸，特瑞能搞定所有的摄像工作，不会有问题的。 这不重要，你现在安全吗？告诉我你在哪儿。 安全？我在废弃的造纸厂。 在戛纳街？ 是啊。 好吧，听着，现在情况很紧急。 爸爸， 当你 爸爸， 当你当你 出什么事儿了？ 断线了。来， 我们应该离开这儿。 是啊。 是什么声音？ 不知道。 就在唐尼和凯特琳为此感到疑惑的时候，风暴袭击了他们所在的工厂，他们二人被困在了坍塌的工厂当中。而盖瑞因为联络不到唐尼，便带着特雷一起去寻找唐尼，结果半路却被风暴挡住了去路。这时皮特他们也正好赶到，皮特原本想借此机会详细地记录风暴，结果艾丽森却差点被风暴卷走，幸亏盖瑞行动及时，才救出了艾丽森一命。 我能用你的手机吗？我儿子很危险，我手机没信号了。 啊，行行行，我的也没信号。他在哪儿？ 他之前说他在戛纳街上的工业园里面。 是从这儿往北吗？ 太吓人了，此前就是让你拍这个的。 请等我一下。 这时艾丽森转向皮特他们，却发现皮特正在训斥雅各布。 你们这是怎么了？ 达里尔，真不可思议，你的朋友居然不想干了。 哎，没说不想干了，给我们点时间，老板。 我给你一分钟。 你会没事的，对吗？ 这也太疯狂了，老兄，你说说，一辆卡车差点就砸在我身上。 冷静点，只要把今天熬过去，等到了下周，你口袋里就会装满钱，到时候你会躺在沙滩上喝着玛格丽特酒，搂着你的女朋友，明白吗？ 我不喜欢喝玛格丽特酒。 相信我， 走吧，别再浪费时间了。达里尔，把那该死的摄影机拿过来。 他能搞定的。 我们为下个风暴准备吧。 好的， 下个风暴。 是的。 等一下，那是往北走对吗？ 那方向是造纸厂，能捎上我们一起过去吗？我的车已经不行了。 抱歉，没时间。 他儿子在那儿。 Pete， 到了那儿别碍手碍脚。 你们坐我的车过去吧。 那摄像机的孩子跟我一起， 可以吗？太好了。 不行，特瑞，你必须跟我在一起。 提图斯对他是最安全的地方。 没错，那就是个坦克。 我们随后就到。 到戛纳街下来，知道吗？ 知道。 听着，孩子，摄像机要一直开着，我给你3000块钱买一拍的。 3000块？ 是啊。 没问题。 一言为定。我们走吧。 就这样，盖瑞他们跟随皮特等人一起继续追赶风暴，而艾丽森则在不停地拨打电话，这让盖瑞感到有些奇怪。 你在和谁联系？ 我女儿 Grace， 我从没离开过她这么长时间。 她在哪儿？ 跟我父母在离这200英里。 他们会保护她的。 是啊，只是这个时候离开她，觉得心神不宁，对吧？ 格瑞斯多大？ 快5岁了。 哦，这个是最麻烦人的事。 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你另一个儿子多大？ 找你，17岁。 这个年纪的孩子不会有事。 自从他母亲去世后，我总感觉和他有距离。 会找到的。 这就是你们从事的工作吗？到处追着麻烦跑。 他们追我搞研究，我是不是很高端？达利尔， 还没听说过一次有这么多个。 这次真的很怪异，两股龙卷风在同一条轨迹上。 也没什么怪异的，卡特里娜还有乔平都这样，一辈子只会看到一次的超强风暴，现在居然变成一年一次，想想桑地飓风的后果吧。 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得搞清楚，不然他们会袭击更多以前没去过的地方。 哪些地方？ 或许是洛杉矶、芝加哥，甚至伦敦。 有树挡住了道路， 遇到麻烦了。 能绕过去吗？ 不行。 爸爸，这是莫尔帕克公路吧？往西差不多3英里，那段路可能畅通。 好主意，掉头往莫尔帕克。 你儿子可真棒。 听到艾丽森夸奖自己的儿子，盖瑞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但是这种愉悦刚持续不久，他们便遭遇了强劲的风暴。艾丽森的车被当场掀翻，提图斯也被困在树下，大家只好赶紧下车躲进了附近的建筑物里。但是雅各布却因为执着于拍摄录像被卷进了风暴之中。 特瑞，特瑞， 我在这儿。 爸爸，我们得离开这儿。 是啊。 你们要去哪儿？ 去找我儿子。 再等等吧，外面很不安全。 要是你女儿在外面呢？ 如果我们能让车继续行驶，会比走路更安全。你应该明白。皮特，你能不能？ 看着正在看视频的皮特，艾丽森有些生气。 你只在乎这些东西？ 不是，不是。 雅各布死了，皮特。如果不是因为你，他应该还活着。 你觉得雅各布的死是我的错？ 他之所以在外面，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对吧？他是为了你，拍你的纪录片，因为你告诉他没有什么比这个重要，而且你还不让他走。 不，不能怪皮特，怪我。我带他来的，是我的错。 别这样，这些都不该发生。 你一定要帮他找到儿子。 我会的。那你呢？ 我会待在这儿，看看能不能找到雅各布的父母，和他们联系上。 好吧。 就这样，艾丽森带着盖瑞他们来到工厂，救出了即将被水淹没的唐尼和凯特琳。与此同时，风暴也正在一点点地接近他们。而就在这时，皮特突然开着提图斯出现了。 看来你们需要帮忙。 真没想到看见你，我居然会高兴。 我拿我的硬盘。你一直在这儿吗？ 是啊。 摄像机一直在拍。 这才是我认识的皮特。 于是大家立刻离开了工厂，而新闻也播报了风暴的最新情况。 来吧，大家都上提图斯。 看见这个了吗？ 是的，我看见了。 太上已经形成，这股风现在正往西北部移动。现在这股风刚刚着地，有两股巨大的龙卷风正在向西威尔顿镇中心移去。绍尔县的居民必须立刻找到就近的避难所。 两股防线正在合并。 这时盖瑞想到了被困在避难所里的学生，便跟大家一起赶到了中学。 听着，所有人都出去，马上快出去。 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你在干嘛？ 龙卷风， 你是不是 来了？ 另一股龙卷风正往这里袭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我们出去 根本就不明白。 没错，必须出去。 可这里是避难所，我的老天， 这次用不上了。 请你相信我们一次，我们已经看到它的杀伤力了。 我不会冒这个险，这里有上百个避难的学生， 待在这儿的话这些学生更危险。 先生，我一辈子都在研究暴风，懂吗？这次比任何一次情况都严重，你明白我的话吗？几秒钟就能把这儿夷为平地。 没错，不管你同不同意，我们都会让所有人上那几辆大巴。 最终 Gary 说服大家登上了大巴，结果还是晚了一步。无奈之下，特雷带领大家躲进了附近的一个暴雨下水道，但因为风暴太过强劲，下水道口的栏杆开始有些松动。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皮特离开下水道，开动提图斯，堵住了即将被刮飞的栏杆，而他自己也被卷进了风暴当中。风暴过后，面对已经成为废墟的小镇以及幸存的居民，盖瑞一家再次开始拍摄自己的时间胶囊。 25年后，我觉得无所谓了，必须珍惜现在的日子，过好每一天就好了。我还活着，活着就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我觉得有的人血液里充满着挑战世界的基因，但当危难降临，像我们这样做个凡夫俗子才最好。我喜欢这样。 虽然我和皮特经常争执，但是我知道他每一天活着的意义，我知道他为什么牺牲了生命，他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完成他的遗愿，对吗？ 其实当时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但坚持过来了，因为我们在一起，陪伴着彼此，同生死。我会怀着感激的心情，25年后重看这段经历。 25年后，哇哦，那个时候你都老掉牙了吧？头发没准都掉光了。 臭小子，你这段剪掉。当你，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不觉得非要说什么。我们都站在这儿，在一起，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没错。行了，赶紧去忙吧。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灾难影片《不惧风暴》的故事。影片的主角是专门拍摄龙卷风纪录片的制作人员，所以在电影制作过程之中，他们需要完成拍摄中的拍摄。手中的 DV、 租赁的汽车和仪器设备上装置的摄像镜头所拍摄的画面，都成为最终完成影片的一部分。另外呢，演员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和人造的风雨打交道，他们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必须要浑身湿透，或者至少看起来要这样。那为了实现这一点，毛发部门为演员们使用了免洗的护发素。这部影片的故事内容呢，发生在多云天气，然而在盛夏的大底特律地区拍摄，意味着一个月有25天是晴天，因此剧组每天都使用2到3台建筑起重机为整个拍摄地遮挡阳光。好的，不惧风暴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